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邀你四季读好书， 阅读加我一个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溜出去找凉快儿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窗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佟麟火撞丙梁门呢，把黄灿的前衣服给抓住。我请问你，这可是真的？到了现在他无话可说了。佟麟呐，真的，你真是血滴子，我没办法，雍正逼着我加入，那我有啥法？为了活着就得这么干。方才张芳说的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，你随便。 好 啊，佟麟的心呢，别提什么滋味了。面对仇敌怎么的都行，你说跟黄灿多少年了，同生死共患难，跌爬捆打这么多年，到头来落这么个收圆结果，佟麟心都碎了。还没等说旁的呢，张芳就过来了。师叔啊，您合计什么呢？这种货还能留着他吗？我就把他收拾了就得了。他早把佟麟的宝剑跟双月抄到手里了，拽出秋风落叶扫，这一宝剑刺透了黄灿的后心。好少不侠子，这滋味如何？你看滋味如何？一下扎了个透心凉。张芳把宝剑扽出来，还不解恨，在他身上噗噗噗噗噗噗又扎了四五剑，让佟麟给拦住了。算了算了算了算了，他妈这小子太恨人了，哎，多少的我算出了口气。孩儿啊，那些人都分散的哪儿都有，我也不知他们在哪儿呢。我多亏多了个心眼儿，上双龙镖局找您来，不见您非得第二次出事不可。那我谢谢您。虎口之内咱不能久待，快走。说黄灿的尸体怎么办，他老婆怎么办，哪有功夫管这个。爷俩急忙 离开双龙镖局，刚到街上，捉拿佟林那伙兵啊，莫头又回来了。为首的正是中原长老，后头跟着梁峰、冷月、韩冰，皇宫大内几大高手。再往后看，还有个小个，这小个挺大脑的，晃晃悠悠正奔这儿来，嘴还说呢，我就不信他能飞出北京城去，就借给他一对翅膀他也飞不出去。城门已经关闭，城上全是咱的人，他肯定还藏在北京，就是挖地三尺也得把他抠出来。老爷子您放心，跑不了他。往回找。哟，佟林一看那小个是谁呀？正是女小鬼陆恒。在前文书剑山蓬莱岛的时候咱说过，群雄大闹三阳关，这女小鬼陆恒这家伙真不好对付，把佟林好像没累死。后来张方利用卖门弩把他给打伤了，就这样把他生擒活拿了。哎，没想到半截腰又叫人给接回去了，这小子捡了一条狗命。后来剑山一破，他的后果不知道怎么回事了，这么长时间没消息，闹了半天陆恒现在也投靠了雍正，被雍正所收买，也变成了血嫡子。同时跟陆恒一块儿的还有一位，就是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。剑山蓬莱岛一破，谭天被生擒活拿，借往北京，打入死囚牢。哎，后来雍正继位了，查着花名册查出来了，一看谭天被押的刑部死囚牢，心说这人要一刀给他杀了太可惜了，能耐太大，所以特殊降旨把他送到雍和宫。雍正亲自找他谈了一次话，问他你打算怎么办，现在剑山破了，英王死了，你投靠谁？你要投靠我给我卖命，待遇只比过去强，不比过去低，不家死路一条。谭天到了现在也只好点头答应，愿意扶保雍正皇帝，故此免去他的死罪，也加入了血嫡子。同时这陆恒还在雍正皇帝的面前晃着脑袋打了保票，我两位老师张明志、赵明真号称武林二圣，当今的圣人，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呢、大清国四的剑侠、江南八的剑侠，还都靠边站，有我老师在，管保叫您江山稳固。故此陆恒写了封信请两位老师来，现在信已经发走了，这俩人还没得着回信呢，什么时候来不清楚。陆恒正好是在雍和宫跟雍正见的面，也表了决心了，来的日子不多，这次捉拿佟林他要大显身手，要立一功创上牌子。在镖局前边见了面，张方一看是陆恒也加入血嫡子了，脑子嗡嗡直响，师叔不好，快走。说快走叫人看见了，你小鬼眼睛还挺尖，耶！我认不佟林了， 那不是张方吗？逮着了，没走。哗！军队往上一闯，压顶的压顶，张弓搭箭，把爷俩就困在当中。倪小鬼、陆恒迈着步来到佟林和张方近前，把胸脯一拔，嘿嘿嘿嘿嘿，佟林呐，认识老爷子我吗？佟林一瞪眼，扒了皮认得你的骨头，大好，太对了。哎呀，没想到在北京咱又见着面了。佟林呐、啊，哎呀，我怎么说这话呢？看你那会儿打剑山的时候，你多了不起呀、啊！嗯，满园的花草属你香，满园的花草属你最红。你打腰打的是一溜胡同啊，那脸露到天顶上去了。简直武林界装不开你了，你又别开天地，另创一家，你又是雍亲王府的总教习，哎呀，当当当当，你了不得，怎么现在成了阶下之囚了？嗯，又打天上掉到地底下了，看来人这一生三穷三富活得老，人这一辈子不光露脸，也得有丢人现眼的时候吧。佟林呐、啊，你现在就是丢人现眼的时候。嗯，你还有什么说的？现在你是风口之灯，不愁再微微尽灭呀。你呀、啊，灯尽油干了。一阵风一吹扑就灭，到了穷途末路了，你还咋呼什么呢？你要听我陆恒的，少受点罪，别找着栽跟头，把你捆上交给雍正皇帝。你是个汉子，视死如归，我知道你这个人的脾气，你不怕死，你那样一死有多痛快，你还非得伸伸手找二次栽跟头，到了那会儿你可得活受罪了啊！还有张方这小子，过去那一弩之仇我至今未忘，我大腿上这疤了现在还有呢，阴天下雨这疤了就疼，这你给我留的纪念呢。你小子等着，我把你抓住，抽你的筋，剥你的皮，我把你小子活着我给你啃了，是吗？要真能把我啃了，我还觉得挺高兴的，不知道被啃是啥滋味。可惜你也就是快乐快乐你的嘴，你小子办不到。你过来，你啃啃看看。这张方嘴从来不让人，两人叮当叮当还叮当一句，佟林一瞪眼，张方不用跟他耍贫嘴，看我的。拎着秋风乐叶草，佟林过来了，陆恒，有奶便是娘啊，曾几何时你保英王富昌，现在又找了个新主子雍正，又加入了雪滴子。行行行行，我算服你了，我服的是世界上居然有你这样无耻之辈，那脸皮都有多厚。我佟林就是死了，我对得起我的祖宗，对得起我的朋友，你陆恒算个什么东西，还在我的面前摇头晃脑，夸夸其谈。我跟你这种人说话，我都恶心。你不配跟佟某在面前对话， 哎呀，姓佟的，忠言逆耳，你这老爷子费事，拿命来！往上一纵两丈多高，这扑奔佟林就过来了。还没等过来，这双龙镖局旁边是一家店房，这家店房叫悦来客栈。这家店房这个门呢，哐啦叮啦，门倒了。从里边冲出一老一少，还有一头青牛，夜半三更，这一下子天崩地裂一般，把泥小鬼陆恒吓得一蹦。那些雪滴子武林的高手也大吃了一惊，闪目一看，在尘烟之中，这一老一少和一头青牛就来到出事地点。牛是哞哞直叫。再看这头青牛，两个犄角上呢拴着两把刀子，这两把刀子都两面是刃，锋芒利刃，拴得结结实实的。再看牛这身上披着牛甲，什么叫牛甲呀？就是人也披铠甲，牛身上也披甲胄，上的全是刀子。这玩意儿要闯进人群里，谁受得了？碰上就死，挨着就亡啊！赶牛的是个个头不高的小老头，这小老头啊，看上去能有70左右岁吧，红扑扑的脸膛，大宽脑门子，多少有点兜齿，地盖天的嘴，刷白刷白的白胡，慈眉善目，两眼如电，穿青挂皂，拿着红牛的鞭子，肩头上背个口袋，这口袋叫搭脸，搭脸在肩头一扛，前后里边能装东西，鼓鼓囊囊，不知道装的是什么。再看这小孩16、17岁，哎呀，这小孩长得又干净又漂亮，身穿彩莲衣，腰杀犀牛皮的板带。再看这小孩的手里头拎着一条子午大学鞭，拎着一条薄鞭，这条鞭是锃明耍的，小眼睛也倍儿亮，从悦来客栈冲出来的。陆恒一看不认得，佟林张芳也不认得。张芳纳闷，这干嘛的？这是眨眼间来到佟林和张芳近前，老头把鞭子一晃，我啪，这牛啪站那不动了，就像个假牛似的。老头迈步来到佟林近前，我请问一声，阁下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吗？啊，不才，正是在下。这位就是欧阳修老剑客的高徒并太岁张方张少侠吗？啊，一点都没掺和，正是我。哎呀，总算找着你们了。回过头跟那小孩说，云儿，咱爷儿俩没白费劲，可不是吗？没想到在这相遇了，这是老天爷指点迷津啊。佟林听这话的意思是来找自己的，我这种困境还有人找我吗？敢问老人家尊姓大名，找佟林何事？孩子，我可不是潘哥大说啊，我跟你老师合得缘，上道明，多年的交情了。你没听你老师跟你说过吗？ 现在武林之中又出了一派叫青牛派，我就是青牛派的鼻祖，我叫上官达，人送绰号青牛居士，听过吗？哎呀，在剑山的时候听说过，青牛居士就是您老人家。哎，有个小小的绰号，这是我小孙子，叫云儿，云儿过来，你天天叨念铜侠客，今儿个你见着了吧？啊，这位就是铜侠客，请上，我给铜侠客磕头了，请请请请请。你小鬼陆恒在后头听着，说这番话都听见了。哎，我同你，这什么地方？不是唠家常的地方。闹了半天，你们是一伙的。那个老糟头子，你要想袒护佟林，你先拿命来。陆恒，别咋呼，你等会儿我们爷俩把嗑唠完了，我再收拾你啊！你先等会儿。海川呐，你是不是发了很多的信，请天下的英雄要推倒雍正？正是。你没给我写信，但你师父已经接着信了，路过我的青牛庄，把情况都对我们爷俩讲了，你师父他们随后就到，听说去替你请人去了，要来的时候就不光是你两位老师，还得带了一大帮人呢，让我见着你的时候跟你打个招呼，你别挂念，最迟也就是两三天就能赶到北京，我们爷俩是打前站的，可是也没进过北京啊，到这俩眼睛抹黑呀、啊。我们爷俩就住到这个店房了，和这小觉睡的外头喳喳喳直喊呐、啊，把我们爷俩吵的也没睡着。后来扒墙头一看是战场，正赶上你在这儿呢，这回我们爷俩可省了事了，开大门也开不开，就这么的把门呢叫青牛给撞倒了，我们爷俩就出来了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佟林点了点头，没想到这时候还真能遇上熟人，还遇上帮手了，马上说，老人家可惜您来的不是时候，咱们爷俩不能促膝长谈，是战场，嗨，谈完了就这么点事儿。海川呐、啊，你跟张少侠在旁边歇着啊，天塌下来有我们祖孙二人接着呢，我们先收拾这泥小鬼之后呢，然后咱爷俩再谈啊。当当当当当，鞭子一晃，这牛一掉个，牛眼一瞪，把头一低，两把尖刀就对准了泥小鬼陆恒。陆恒一看，倒吸了一口冷气，那心说这战场上还有这玩意儿啊？看来这头青牛是久经训练的，犄角上绑着刀子。难免要伤人，我可要格外的小心谨慎。正在这时候，上官达迈步到了近前。陆恒啊，不认识我吗？听说没听说过青牛居士就是我老人家呀？啊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你是韦魁府的啊，上官老者，正是。怎么，你抱粗腿你也不看个时候，现在佟林在落难的时候你来给他打溜须？我说老家伙，看来你时运不济。